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岳各庄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50，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昨天看球了吗？我知道很多朋友这个晚上看球哈，早上都起不来听汽车音乐会了，我很生气。哦，没有啦，其实呢，我就是不平衡而已。我也要看球，但是早上还得爬起来做直播啊？为什么？昨天的球很精彩哈，现在呢还在看着回放。哎呀，这一幕一幕的哈。其实呢，像我们这种伪球迷呢，其实就是喜欢看那个进球，所以呢，与其苦苦的等待90分钟的一场比赛，倒不如让看一下精彩进球瞬间就行了。这个不像你呢，你是怎么样？当然，这个还有很多人呢，是为了这个蹭串啤酒才去跟着大家去看世界杯的啊，有没有？好了，现在守候汽车音乐会，不提那个世界杯了，先看看现在守候汽车音乐会的。拿起来守候汽车音乐会的都有谁？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6月27号星期三，尾号1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在此提醒开车朋友小心驾驶，特别是最近这些天气比较炎热哈，那还要注意空调的使用方法，不要这个久久的吹空调，可以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又省油又可以让身体不至于得了这个空调病哈。另外呢，就是在炎热天气当中呢，大家还是尽量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哈。为什么呢？给自己家省点油呗。没有开玩笑哈。因为确实是哈，车如果说没有条件放在地库的话，放在外面的话，那个车里面的温度可以达到50多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热，容易中暑。在喝了绿豆之后呢，绿豆汤之后呢，考虑一下开这个暴晒之下的这个汽车哈。好了，看看今天的第一条汽车时尚资讯。适逢世界杯，如果你正好想去世界杯自驾，顺便看看世界杯的决赛半决赛的话，现在来得及。但是要做好哪些准备呢？首先呢，要办理汽车的 ATA 证。驾车出国，首先呢要需要为汽车办理一个出关手续。比较简便和通用的办法呢，就是办理一个叫 ATA 的证书。再呢，就是要买汽车保险。 到俄罗斯自驾必须办理当地的保险，不然呢被警察拦住巡查的时候就会被罚款的。而且办理了境外汽车保险，对自己也是一种保障啊，万一出现事故呢还可以有赔付啊，对吧？对，跟他们说一声спасибо, пожалуйста, 再说学两句俄语啊。另外第三点就是办理驾照翻译公证件，办理驾照行驶证的英语俄语翻译件的公证，或者办理国际驾照，这个最好在国内就办理好，什么你又不会讲俄语啊，对不对？像我这种学过六年俄语的人，我都不敢就是直接去啊，对吧？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十到第26位的歌曲，今天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三十名 ，Steve Aoki Bon Walk the Moon Back to You。 第二十九名， 张靓颖爱就爱。 第二十八名， 王博文我的他家他。 第二十七名， 南拳妈妈 MC Hot Dog Here We Go。 第二十六名， 方糖泡泡布偶。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I was a child walking with giants a hundred feet tall. Out in the wild, you wouldn't believe all the things that I saw. I took a high road out in the open under those stars. And all the while, I just got closer. If I'll make it back to you。 来自美国的 DJ 兼音乐制作人 Stan OK 的这首 Back to You， 厂牌老板 Steven 融合了摇滚和电子舞曲的音乐口味，更造红了从伦敦到洛杉矶都在流行的舞曲风潮。这首歌曲 Back to You 上周第35名，本周晋升了5位，来到第30位次。 As a child walking with giants 100 feet tall。 继续攀升，先来听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灯光下每天的笑脸，衣服上水晶的项链，后台只有道具陪伴整夜，舞台上演着爱情曲。现实中却没有我的心，好想看一眼外面的雨，给一段失恋，让我和这轻快的舞曲有飘扬的裙摆，闪亮的让你目瞪口呆。也许爱情某一天会不期而遇，而我只需要再等下，继续安然灯光下每天的笑脸，衣服上水晶的项链，后台只有道具陪伴整夜，舞台上演着爱情剧，现实中却没有我的心，好想看一眼外面的雨，给一段旋律，让我和这轻快的舞曲有飘扬的裙摆，闪亮的让你目瞪口呆。也许爱情某一天会不期而遇，而我只需要再等下，继续安然等待起舞。 最近的音乐圈刮起了全民的文艺小清新风潮，作为异军突起的原创乐队方糖泡泡，不少网友听了他们的歌曲呢，在评论社区留言说很好听啊，有梦想的人都值得称赞和鼓励，来给方糖泡泡鼓励吧。这首布偶上周第37名，本周晋升到第26位。 给一段训练，让我和着轻快。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FM 974， 就是喜欢听。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 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关怀一下家族二群当中，现在来刷存在打卡报道的朋友，大哥无聊，还有特洛伊、小峰、风洛。方洛是谁？你和特洛伊有什么关系没有？还有每个人都有一份专属雨香，还有小水滴 ，double 松 ，double 松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来刷存在了啊，看到你了。好了，雨香不许刷屏哈。还有木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专属，领了没有？马小生，谢谢张丽娜你发的红包哈、啊，当然我没收着。如果你方便的话啊，幸好人也不赖哈、啊。你好，还有真挚。还有昨天刚刚加入到我们家族二群当中的新朋友，你们在哪里？有没有来刷存在？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张靓颖的《爱就爱》，这是她的专辑改编当中表达爱情态度的首部曲。他试着用自己的角度和歌迷分享在挣扎状态下的爱情应当用什么样的勇气去面对呢？挣扎的爱情怎么去面对？爱就爱呗。有请张靓颖，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九位。 喜欢带住被你抱着呵护，多么开心漫步，为你狂舞，多么盼望能别再为你而哭，反复习惯着你身边的温度，也许是我愿意这么让你摆布，或许是我这样让你糊涂，可惜原来我比起你更糊涂，宁愿为你把我自己也辜负， 装作在意，不放弃。哦，爱就 听起来有点黏黏腻腻的感觉，就是恐怕在爱情当中这种挣扎纠结的感觉吧。张靓颖爱就爱，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待在前方的路牌，生命都写着等待。那关于现在，谁都不太明白是好是坏，迷茫中傻傻徘徊，也在恐惧中等待，在孤单中寻找着一份带着自己的爱。我的他加他约等于立即出发，那关于未来，有自己想要填的空白，只是太多的无奈让你经受无法释怀，习惯雾霾中的二氧化碳为梦而来。 喜欢你的人可以牵我的手， 是怎样定义的，来自王博文的我的他加他。那第一个是男子旁的他，第二个是女子旁的他，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啦。上周第48名，本周上升20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啊，也是大踏步向前进的。我的他加他整首歌曲呢以古典贯穿主旋律，不仅加入了流行的电子音乐，再加上王博文这种真假音的转换，让整首歌曲听起来不落俗套哈。好啦，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着他想着你，原来是这么甜蜜，顺着梦给的逻辑，没空间怀疑。看着他想着你，原来是这么甜蜜，顺着爱我的轨迹，记录下日记。 也许面对现在，也许面对未来，期待着无奈有一天也能够被更改，因为我存在能克服太多障碍遗憾，我们不想背负下一代的期待。因为我爱我敢不怕一直去挑战，你们却说我一直在生活中耍无赖。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只是想要说明白。 想越来越接近，遇到困难不要介意，你切记，如果现在棒子交给你，你是否轻松惬意，不会有条捷径逃往哪个结局，怕冒险只怕生命它没有爆点，像阳光般一丝耀眼是你的笑脸，你永远会是焦点，路很多人群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南拳妈妈还有 MC Hot Dog 带来这首 Here We Go， 从嘻哈 R&B 到英式摇滚都是南拳妈妈擅长的曲风类型了，女生 Lara 呢正是组合的点睛之笔，让组合跳出了固有的框框，越发多元和清新阳光了。这首歌曲 Here We Go 上周第42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27位。好啦，这里就是可以让你不紧不慢好好听歌的汽车音乐会，帮你在上班或者上学的路上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回来。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欢迎您参加本届软件产业年度盛会。 打折季来了，京城必逛淘货圣地上品家奥莱茂，即日起300大品牌折上满额再折降15%，新客下载上品折扣 APP 领88元礼包，地铁北苑路北站上品家奥运村店吃喝玩乐一站购齐。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以晴为主，光照强烈，将出现37度高温天气。目前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天气炎热，午后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室内最好使用空调降温，注意防暑降温，外出避免太阳下暴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青年歌唱家刘一珍也参与了此次歌曲征集活动，来听录音报道。刘一珍是一名专业青年歌唱家，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他的作品《大北京的小水妞》创作灵感正来源于此。 我一直在关注那个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这一项，找了找哈，北京关于音乐这一项非遗的东西特别少，就那个小水妞，就是水妞水妞，这个歌是一个童谣，一直也没有去申请还是怎么着，太可惜了。其实这个歌我就一直特别喜欢，就觉得可不可以把这个小时候的这种时光描述咱们这个北京，以小见大。 虽然祖籍湖南，但刘一珍已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他说这里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在我眼里哈，在我生活了20年的这个北京，宽宽的道路，进出有序的这些车辆来往来来往往，就是看着就是说很有秩序，他的那种大气真的别的城市是没法比的。回到北京以后就觉得，就长长的舒一口气，觉得自己啊终于回来了。 在北京他常去的一些地方也都反映在这首歌的歌词中。 20年之前呢，我还在北京住在胡同当中，就是那种感觉啊烙印在心中，烟袋斜街啊，在那个北海后门那些胡同里面去串一串，白塔寺去看一看，去划划船啊，还是最喜欢北京。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9场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力量将在30号本周六下午和大家见面。古典音乐评论家陈丽将通过视听欣赏的形式为大家讲解一组不同风格的音乐演奏和表演，以及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东部地区联络线进京方向车多路段包括姚家园路、青年北路到新火西路、朝阳北路十里铺路段以及朝阳路八里庄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Courtney J Traveling Light。 第24名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第23名 Fresh 极客少年团夏日大作战。 第22名 黎明我的真心献给你， 把我的真心献给你，陪着你等待每一个清晨。 第21名 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我轻轻的眼，我轻轻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乡村女歌手 Cantony J 的这首 Traveling Light 上周第31名，本周上升6位。 Cantony 呢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毕业之后呢决定展开自己的旅行生涯，一方面感受各地不同的民族音乐风情，一方面呢写下当时的心境转变，为自己的音乐世界画出了更加多彩的鲜亮的色调。 Traveling Light。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来自北大学霸组合玩爵士，还得了台湾的金曲奖，真的很不错啊。 Mr. Miss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的一首歌曲，好的，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ick Tock Tick Tock，算不算是注定？太阳下幻想有人被我恋战重伤，一眨一晒成南极，干脆要多别提。纽约街头快闪的秀，巴黎邂逅，见面不说 hello。 阳光的、积极的、充满正能量的少年组成了极客少年团，作为国内偶像组合鲜有的唯美治愈系画风，极客少年团沉寂半年之后推出这首清新之作《夏日大作战》，现在听起来也是相当应景哈。哒滴哒，上周第29名，本周上升到第23位。滴滴哒，滴哒滴哒滴哒。 好了，继续翻身第22名歌曲，一首老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颜色持续的冬天，孤单的夜总是特别黑，对你的思念比寂寞还深，因为我心疼你怕冷，闭上我的双眼却感觉你的气息就像在耳边，不管这世界多令我疲倦，我的爱从来不曾停歇，把我的真心献给你，陪着你等待每一个清晨，无论多遥远的距离，托底一颗真心带给你，把我的真心献给你，盼望远方的你能够感应，请拭去眼角的泪滴，许个爱的心愿在梦里，我们会相拥在冬季。总是特别黑，对你的思念比寂寞还深，因为我心疼你怕冷，闭上我的双眼却感觉你的气息就像在耳边，不管这世界多令我疲倦，我的爱从来不曾停歇，把我的真心献给你， 我的真心献给你，来自黎明。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次。李宗盛曾经说，黎明的声音可以很温和地讲故事，他的嗓音并不是具有特别的侵略性，就像他本人一样平和，但是却又深入人心。 远方的你能够感应，请拭去眼角的泪滴，许个爱的心愿在梦里，我们会相拥在冬季。 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春天的夜风轻轻凉凉的吹，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想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直也不染不染，浸透你的香味，浸透你的香味，你染了整个夜，你染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那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 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地咽，我轻轻地咽， 随风拂面， 随风拂面， 你淡淡的笑脸， 你淡淡的笑脸， 一尘也不染， 不染。 心头里的香味， 心头里的香味， 弥漫了整个夜， 弥漫了整个夜。 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 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 唱里出道的李宇春，如今呢不仅是时尚的引潮人，也是潮流界的未来科技先锋，收获无数的粉丝。今天与可说我们在一起，上周第32名，本周上升11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21位。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待会回到我们节目的第2个小时。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这里是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到今天为止，为迎接2019年的军运盛会，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已经推出了20期的系列小专题，对军运会的诞生背景、历史发展、比赛项目、本届军运会举办地湖北武汉、筹备的相关内容也是做了简要的介绍。专访了参与军运征歌活动的多位词曲作家、剧作家、热心市民，从多个角度向大家呈现了全民共襄盛举的境况。专访的过程当中，竟有作为非军人的音乐人科尔沁夫的创作感言。 我是觉得就是运动和军人其实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包括像年轻人其实也很多气质上一脉相承的东西，它其实要有这种冲劲儿，要有一个向上的东西，运动员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在，这精神我们怎么把它体现出来，是通过歌曲。 也有来自军队专业作曲者印倩文的下部队体验感慨。 在我们火箭军部队要打坑道，很多战士非常年轻，就是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的。那后来我去到他们的宿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哎，我发现他画了一个太阳，哎，我就很奇怪，我说哎，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太阳？他说因为他看不见太阳，他每天都在坑道里，所以他就在那个上铺的兄弟的那个板下画了一个太阳，他说这是我心中的太阳。他当时说的时候并没有好像哎呀很伤感，哎呀为什么见不到太阳，没有，他很自信，很乐观，很从容，很淡定。 既有那些触动词作家屈原下笔的令人感动的场景， 听说那个地方条件比较艰苦，结果我们去了之后呢，可以用仓皇逃走来说，一个立方米里边呢，除过1700只蚊子以外，还会有3500只小鸟，就是一巴掌在空气当中一拍，最多的时候呢，就是拍死了56只蚊子。所以说，什么是奉献？在和平年代里边驻守的那个地方就是奉献。什么是牺牲？在那个地方能生存下去，就本身就是牺牲。 有这些年积淀的对部队官兵的情谊，苏柳一下子喷薄而出了3首作品。 军运会呢，就是军人，然后同时又是运动员，这样的话，这一个人就有了双重的身份，跟过去所写的所有体育歌曲都不一样。包括对每位作者，我相信都会有挑战性，挑战也相当于我们在精神领域参加一次军运会吧。 为军运会创作一首献给军人的战歌，他们是认真的。胡旭东有自己的定义。 那我想呢，从曲式来讲，从作品来讲，我想它一定是带有军旅作品里的这种气势、味道与根基。它的属性是姓军，那么创作起来带有民族性的、带有军味的、带有战味的、还有这个呼声的、呐喊声的一个作品。既有咱们中国的这种军味的东西，

这首歌曲他的声音不用过多介绍了，来自加拿大的流行小天王 Justin Bieber 的演唱。不过这首歌曲呢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和法国的 DJ David Quetta 共同合作的。哇，David Quetta在2001年就被评为是百大 DJ 头名哈，可以说是超级的 DJ 兼音乐制作人，也是呢话题性很强哈，关注度很高的一个 superstar 了。我强强联手，这首作品肯定很不凡哈 ，Come to you。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点下名了，进访单位齐峰，还有 Double 松 ，Jessie， 还有小燕，是新朋友吗？赶紧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呀，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今天又是高温酷暑啊，37度，赶快进冰箱啊！你想怎么回事呢？新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线下的大社群哈。我们现在有两个大社群都快满了，想进入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大家来畅聊音乐，来好好的共享生活的话呢，赶快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咱俩先成为好朋友哈，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我们这个线下大社群哈，也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哈，在这个春秋两季哈是大家庭，冬天呢是温暖的这个小港湾，夏天就是大冰箱哈，哎，四季皆宜是不是啊？对，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我们的官微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其他事情交给我就好了。小燕听到了没有？好了，还有呢，刚刚发来二维码的这位朋友不知道怎么样哈，好，待会儿扫你的二维码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哈。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世界级最美的公路，今天要去哪里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是一条具有文艺情怀的公路，这儿有我深爱的海洋，有荒野，有大风，撒哈拉就在对岸，荷兰的坟在临岛，小镇已是熟悉，大城五光十色，家里满满的书籍和盆景，虽是一个人，其实它仍是我的家。哎，台湾女作家三毛呢曾经如此描述这里哈，而这条路呢就是通往三毛和荷西远在欧洲的家，哪儿啊？就是这个加纳利群岛公路，在西班牙哈。加纳利群岛呢是大西洋当中由七大火山岛屿组成的群岛，位于非洲的西北海摩洛哥和西撒哈拉之外，与非洲呢最近距离是95公里，和撒哈拉沙漠距离大概是100公里。整个群岛呢隶属于西班牙，徜徉在公路上，迎着海风，听着海浪拍岸的声音，寻一寻三毛笔下的这份惬意啊，真的很棒。 走西班牙，计划走上西班牙。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那英《梦一场》。这首歌唱的只是平淡的现实，宁静的心声。我们能够从那英的声音当中感受她的率直，她的切真，她的清新，当然还有她的这份怡然自得。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Te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陶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2:40，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你是谁？啊，刚刚微信平台已经收获了很多新朋友的这个二维码，然后马上拉你们进大冰箱哈，啊，心也是热的可以哈 ，Go， 小姑娘，小姑娘，横宽，还有，哎，怎么念呢？昨天来了一个句号，今天又来了这一个点，算是什么逗号吗？好了，待会儿拉你们进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在音乐当中感受一下房车的慢生活吧。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Craig David 的这首《Unbelievable》。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Always said I would know where to find love. Always thought I'd be ready and strong enough. But sometimes I just felt I could give up. But you came and you changed my whole world nowI'm somewhere I've never been before. Now I see what love means. It's so unbelievable. Had I gone and let it go, something so beautiful, flowing down.Heart in my head, it's so clear now. Hold my hand, you've got nothing to fear now. I was lost and you're rescuing me somehow. I'm alive, I'm in love, you complete me. And I've never been here before. 西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艾伦，请注意。 我知道你的老同学有抱的孙子，同事家里的儿子又结了婚。I need to pay attention。我知道你装着不 care 不管不问，又把别人的全家福发进了群。I need to pay attention。我知道你染了一条柴犬进门，每次聊这个话题都不下结论。I need to pay attention。But dear daddy， 很少人像你太太一样大方又贤惠又聪明又美丽动人。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天黑，家庭背景条文都有标准，瞧人家这媳妇多孝顺，社会会中工作比较稳定，毕业读大学是老本。你说我是王老五，尚未算实习，结婚生子找保姆，尚未算实习。但凡摸摸闪闪烁烁玩玩乐乐的生活不痴迷，只是对民政局那条路我有点质疑。I need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艾伦，请注意。 So why show and I 在各自寻找刺激，为了房子、车子、票子撕逼。I need to pay attention. So why baby 刚刚咕咕有地，每天看爸爸躲避妈妈作息。I need to pay attention. So why 忙着去登记。发现掉到了坑里，原来不争气就不敢吭气。I need to pay attention. So why 相濡以沫说的那么容易，沉默像空气消失的了无踪迹。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太多担忧，反反复复这个路口，太多停留。 Why not 就一个人走，太多担忧， 苏醒带来的 Allen 请注意。苏醒曾经歌词在微博上吐槽说，哎，父母参加了别人婚礼之后呢，回来对自己明显的暗示哈。他虽然没有说儿子快结婚吧，但是呢总是说，哎，你看我们家老同学谁谁谁儿子又结婚了啊，你看我们的老同学谁谁又抱孙子了什么之类的啊。然后他就把这个全都写在歌词当中了，他的我知道你的老同学又抱孙子了，同事家里的儿子又结婚了，我知道你装着不 care 而不管不顾，又把别人的全家福发进了群。我知道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父母其实呢也挺着急的哈，其实也是苏醒的亲身经历了。但是呢，面对家人的要求，一方面理解父母对于儿孙满堂的期待，一方面又不愿意这个勉强一段婚姻哈，而又担心婚后这个育儿啊、经济问题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就写在歌里面了，也来表达这个苏醒现在可能还没到这个结婚的那种感觉吧，还没到时候，所以自己还真的有一点小小的拒绝，有点小小的这个抵触哈。虽然父母就说，哎呀，你什么时候老大不小的了，总会有这样的哈。挺好玩的，有趣的是在这首歌曲的开始呢，现身艾伦请注意，那就是苏醒的爸爸哈，也是爸爸的提醒呢，演出了这个父子的一段对话，很好玩的一首作品，来自苏醒的艾伦请注意。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听到旋律大家会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先来听听看吧，方大同和薛凯琪的复刻回忆。 你还好吗？ 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 出一道题哈，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和谢凯琪翻唱的《复刻回忆》，那这首歌曲原版又是哪一首歌呢？听得出来吗？提出一道问题了。张学友曾经演唱过这样的旋律，每天爱你多一些，是不是张学友那版其实也是翻唱？这首歌曲最初就叫《复刻回忆》，我们听到的是谢凯琪和方大同的版本。好了，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十年一瞬，初心使然。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静待薛之谦。

飞董的为小黄人电影献上的主题歌哈。他说当全世界只剩下一个词语，都会唱起同样的歌，跳起同样的舞步，必定就是 happy。 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因为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要特别感谢从九点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收听的各位好朋友。好了，官方微信平台依然欢迎你来刷一下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好歌送上，来自张信哲的过火，哇，伤感动听的旋律也让他传唱至今，这也是张信哲的一首招牌作品了。好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张信哲过火。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 伤痛我背，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想飞，伤痛我背。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汽车音乐会， 魔法，一首轻快的作品，看似轻快，但是背后的歌词可不简单哦，充满了心机哈、啊。什么意思？秦沙说，常常看到朋友在爱情当中被欺骗、被欺负，傻傻的为爱付出，得不到任何的回报，于是呢，写下了这首作品，告诉好姐妹们如何在爱情当中好好保护自己，同时呢，又不要让对方猜透心思来大傻心机哈、啊，是吗？真的吗？有这样的爱情魔法吗？我来试一试看哈。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最后的爱情魔法送给你们，同时和你们相约明天9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线上的朋友继续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线下的朋友咱们接着聊。 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